转移。 十七载春华秋实，中国航天人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锲而不舍地铺筑探月之路，终于实现月宫取宝、月轨对接、太空投递的壮举。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说， 以这一种勇攀世界高峰，在没有条件下敢于去开辟航天这个奋斗的心领域啊，才能够确立高远目标的志向，所以我们才有一步一步新的目标的设定探索。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15时40分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小璇报道。 此次天宫课堂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 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是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 我是指令长翟志刚， 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 我是航天员叶光富。 天宫课堂即将开课， 大家可以向我们提问， 一起感受奇妙天宫。 本台消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昨天以视频形式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做台盟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十届中央监督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等。会议强调，要把聚共识普心篇作为全盟2022年的工作主题，坚持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迎接中共二十大及台盟十一大为引领，构建台盟对台工作的大格局，加强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谱写履职尽责的新篇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昨天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报告从美国制度实践、国家治理、社会现状、人权自由、国际影响等方面提出十个问题，对美国民主表达担忧和批判。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提出，如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等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文。 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做主的其实并不是人民，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的道路，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援引美洲的一句谚语，判断树的好坏要看果子，不要看叶子。同样，看一国民主制度的好坏，要看本国居民是否满意，而不是看这个制度有多么美好的承诺。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斯义表示，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政治发展印证了关于民主的讨论当中应注重实际结果、人民生活品质的改善程度，因为民主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8例，其中内蒙古28例，黑龙江7例，云南2例，河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例，其中境外输入39例，本土5例，其中云南3例，内蒙古2例。截至12月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60例。截至12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5,302,8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1年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此次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 万亿元。 生态环境部昨天透露，第二轮第五批四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分别对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四个省区开展一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制服和注册中心昨天正式开放运行。此外，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同时在北京、张家口两地举行。 2021中国企业全球形象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新发布的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21显示，全球多数国家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及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深圳全社会用电量供电量日前双双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继北京、上海、苏州、重庆之后国内第五个公用电量均突破千亿的城市。目前深圳单位 GDP 能耗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达到国内领先。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31,156例，达到2,6,519,491例，死亡病例增加6,374例，达到525,4,11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22,2095例，死亡病例789,34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7,265例，新增死亡病例1017例。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6号17:30，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2人。目前灾区部分地区交通依然中断，大雨给搜寻死伤者和撤离灾民工作带来挑战。 白俄罗斯国家边防委员会6号说，近5000辆货车当天在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等待进入欧盟。据介绍，由于欧盟方面的边境检查没有完成双方商定的数量，当天等待过境的货车数量较过去增加了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文琪、李浩、古丽尼哈利，主播雨欣、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绳，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24届金港洽谈会开幕，现场签约金额超过88亿美元。 本市发布新一轮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计划。 平谷区将依托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 新首钢北区及东南区规划建设14-15期间全面完成。 2021年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落幕，话题总阅读量达到30亿次。 张集淮高铁开通，北京到张家界铁路运行时间最快10小时35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第24届京港洽谈会开幕式暨京港合作推介大会昨天举行，11个项目现场签约，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签约金额折合88亿1400万美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与香港置地 在京港合作推介会上，两地现场签约11个项目，包括1个合作协议和10个投资项目，产业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祝贺项目签约成功。 其中，香港思谋集团作为全球智能制造领军人工智能企业，将在北京设立智能研发总部。香港思谋集团北京中心主任王树林介绍说，思谋将运用领先的超高清画质增强引擎加超高清视频分析引擎加超高清视频一体机加超高清视频云的解决方案，赋能北京冬奥会、文化旅游、智能城市、智能教育等领域。 依托首都的中心优势，吸引全球最顶尖的计算机和工业人工智能人才来加入，帮助我国的工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落地还有应用。 而京港两地企业共同投资创办的北京未来氢能有限公司将重点针对新能源领域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苏化表示， 研发基地线落在未来科学城，因为未来科学城集聚了一些人才，尤其氢能人才，我们是希望在氢能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追分力，打造碳中和、碳达峰的实施的组成部分。 此外，通过签约，京港两地将共同开拓市场。其中，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了合作协议，围绕共同搭建京港视听交流合作平台，将充分利用香港优势，促进北京视听企业加快走出去等等。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大型活动处处长孟凡勇介绍说，本次签约总金额折合美元88.14亿元。 我们主要是筛选了一些对两地产业发展有带动性的或者有推动力的项目，这些项目体现了京港两地的产业的互补性、优势的互补性，为推动两地的经济发展能够有示范带动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24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昨天上午开幕，本届洽谈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在京港两地同步举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分别在两地主会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京港洽谈会以优势互补、共创繁荣为宗旨，是京港两地政府和机构共同搭建的促进投资平台。本届洽谈会以融入新格局、开启新征程为主题，分为开放合作、科技文化创新合作、重点区域推介、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合作4大板块，将举办10项专题活动，深化京港两地高质量合作，推动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陈吉宁说，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两区建设，探索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推动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展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等，为深化京港合作提供重要契机。北京将与香港加强沟通对接，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合作，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深化服务业开放合作，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 聚焦数字经济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出更多市场化灯塔项目，聚焦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聚焦扩大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开幕式后，陈吉宁、林郑月娥共同云启动京港重大合作项目。 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京港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专题活动昨天举办。市发改委发布《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年到2025年）》，未来五年，北京将以创新、数字、绿色、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应该是北京市属企业目前为止在香港承接的最大的项目，也是我们集团目前在海外最大的工程项目。 京港洽谈会开幕当天，香港机场3408项目，也就是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客运大楼和停机坪工程举行了云启动仪式。项目中标方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部市场部总经理金石介绍说， 因为海外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目前咱们北京市属企业走出去这块依托平台应该说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投标过程中一些遇到的困难，发改委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为了让企业安心出海，北京市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综合服务体系。在商事调解服务方面，北京国际商事仲裁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秘书长贾辉说， 目前在国内外设立了90多个调解室，我们目前的所有的调解员的这个专家库都是在北京来统一的指导，所以不管我们的案件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我们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在线的商事调解平台来提起调解，最终实现一个友好的这样一个调解的一个结果。 近年来，北京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保持持续较快增长。2020年贸易额达到0.91亿元，比2015年提高了3.2个百分点。截止到去年底，北京企业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直接投资，投资存量84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提出了“14五”期间北京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形成6方面89项任务清单。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重点围绕创新、数字、绿色、健康丝绸之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打造国际交往、科技合作、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综合服务五大功能平台，成为推进“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的试验示范。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至2025年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部署要求，围绕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补短板强弱项，让全民健身更便利、更普及、更均衡、更智能。要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不断创新和丰富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注重发挥冬奥会带动作用，积极推动大众冰雪运动发展。各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举措，不断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会议研究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专项规划、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引领作用，高质量构建完善生态安全格局，推进生态修复工作。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构建多层级多尺度生态安全空间格局框架。要强化部门协同和市区联动，探索非建设空间规划实施管控和评估体系。会议研究由经开区管委会行使一批市级行政权力等事项时指出，经开区要以承接新一轮赋权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面向市场主体需求，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管理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确保赋权事项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要加强协调配合，与大兴区、通州区做好衔接，以市场主体满意度为依据，加强赋权运行的跟踪评估、风险评估。市级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培训，确保行政权力有序衔接、平稳运行。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安排，昨天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魏晓东在宣讲座谈会上紧密结合北京发展实际，回顾了党在四个历史时期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深入阐释坚强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指出六中全会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魏晓东说，北京师范大学要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力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19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平谷区通过建立大桃研究院、发展未来果园、加速布局猪、牛、鸡、鸭四大畜禽种业结构等，着力为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未来还将依托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放上我们的鸡， 你看我没什么漂亮， 就是矿泉水。 在华都玉口勤业的数字技术大厅，董事长孙浩正在展示他们今年上半年推向市场的第一款肉鸡产品。 这个品种叫168，16年的8月开始这个品种定型。我们是在肉鸡行业的一种颠覆式创新。跨界的这育种， 总部设在平谷区玉口镇的华都玉口勤业是世界三大蛋鸡育种公司之一。国人每吃两枚鸡蛋，就有一枚源自这里培育出的精细蛋鸡。目前推向市场的168品种肉鸡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型白羽肉鸡品种，开创了我国小型白羽肉鸡育种的先河。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还正在形成以玉口镇为核心、平谷全域为拓展区、以京津冀为辐射区互利共促的总体布局。在平谷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共建的精瓦中心，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玉口镇党委书记刘坤在一场学术会议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精瓦中心呢，7月份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另外呢，像我们的未来牧场、未来农场还有未来果园建设呢，也都在稳步推进。平谷农科创呢，应该说我们的核心使命还是承载国家农业科技领域自立自强的这样一个任务。将来呢，我们也会借助农业科技创新的这样的原动力，推动我们的三产融合和三农的发展，建设一批真正的具有科技含量的产业项目，而且建设一批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的农村。 通过探索政府加科研院所加企业的金三角运营模式，平谷区聚集高校、科研机构、涉农企业，推动产学研用相互转化。今年10月召开的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北京生物种业创新联合体正式启动，市属最大的涉农国有企业首农食品集团与平谷区共同制定种业振兴3年行动计划。首农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国峰说， 通过开展生物种业联合攻关，提高种业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成效，未来呢，集团将进一步积极发挥金三角优势和创新联合体的作用，在平谷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建设畜禽育种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建设农业中关村成果展示与技术交易平台，努力为北京建设种业之都、助力国家种业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平谷区委书记唐海龙表示，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我们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平谷区将把全会精神切实贯彻到高质量发展中去，奋力创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平谷范例。 苹果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将以首善标准将全会精神切实贯彻到高质量发展中区，高标准服务首都大局，全力建设高大上苹果，建设中国苹果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心，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首都物力高地，拥抱新消费新生活，打造世界休闲谷，努力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石景山区第13次代表大会昨天召开，会议提出，未来5年将以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为龙头，全面完成新首钢北区及东南区的规划建设，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位于首钢园北区核心地块的六工会是一个由首钢工业厂房提升改造而来，汇聚现代创意办公空间、复合式商业、多功能活动中心和绿色办公空间的城市更新项目。目前11栋办公楼和写字楼底商、一座购物广场都已经建设完工。北京首师昌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萌举例说， 整个这个楼呢是原来首钢的制粉车间，1、2、3层的挑高是10米，到明年底后年初要开的呢是小孩娱乐体验的一个商户，科技馆主题的，结合未来 AI 人工智能。 首钢以前的五一剧场将打造为沉浸式剧场和与游戏配套的主题酒店，原来的工厂沉淀池也改造为室外下沉活动广场。张萌介绍， 中间两个大沉淀池呢是两个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活动场所，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彻底开放给大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夏天的小型的不插电的音乐会，年轻人在这里面跳个舞，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做小冰场，让孩子们进来滑个冰。 冬奥赛事临近，紧邻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餐饮等配套设施也即将投入使用。首箭头公司招商中心主任苗芳介绍， 氮气车间引进的是麦当劳的零碳的全球旗舰店，背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是聚宝园已经进行入驻。 根据规划，未来5年新首钢将全面完成北区及东南区规划建设，到2035年左右努力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首箭头公司副总经理王大明表示， 服务保障冬奥和服贸，北区冬奥石景山工业屯三大区片呢2021年年底呢全面完工，展示老工业区转型发展的新形象，人才织补两个区片呢优化开发时序，成熟一片开发一片，打造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为期半年的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昨天落下帷幕，活动以百年奋进精彩启航为主题，征集相关短视频20000多个，各网站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达到30亿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本届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依托网民聚集的社交短视频平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内容，开展了5大领域短视频征集活动。活动闭幕式上评选出了精气神话题最火打卡奖、百年征程话题最红传播奖、中轴线风韵最具文化奖、创新引擎话题最强科技奖、精彩冬奥话题最佳体验奖以及活动最佳机构组织奖，共6大奖项60个作品。抖音、快手、腾讯、网易等属地重点互联网企业代表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推动互联网与首都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打造网上精品力作，为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贡献资源和力量。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由视网信办主办，已连续举办3年，先后推出爱上北京短视频挑战赛、天坛寻宝记网络游戏、京韵自有情网络音乐等一大批特色网络文化活动，总体曝光量158亿，生动展现了文艺范儿与烟火气兼具的京味生活，助力首都文化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张家界到吉首到怀化的高速铁路昨天开通运营，北京到张家界的铁路运行时间从现在的24小时左右缩短到最快10小时35分，大大压缩了公众的出行时间。 宁波昨天新增3例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根据民航防疫规定，宁波机场出发前往北京的航班从昨天开始因公共安全原因全都取消，请旅客及时与航空公司沟通，妥善安排出行事宜。 地铁房山线北延花乡东桥站 A2 出入口目前已经建成，将于近期开通。开通后将直接服务天坛医院新院区以及周边学校居民。 公众不用再穿越南四环，只需步行200米就可以乘坐地铁。 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口腔科昨天开诊运营，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所有医师都在新街口回龙。